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14，北京多云转晴，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致贺电。 李克强对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德技并修，努力造就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产业大军。 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第八篇，一带一路与人民币的国际旅程。 央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1676个，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改善了当地人民生活。 前四个月我国外贸保持高位运行，进出口总值同比增20%。 国务院办公厅启动放管服改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实地督查。 湖南攸县煤矿事故启动追责，分管副县长等6名干部被免职。 央广视频，吃瓜群众也需心明眼亮。 韩国第19届总统选举今天举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中法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国际影响，近年来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法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重要责任。保持中法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法方携手努力，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幕式昨天在天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大赛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提升职业教育水平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技术技能人才。希望技能大赛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动职业教育进一步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德技并修，坚持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努力造就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产业大军，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更好发挥我国人力人才资源优势，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促进实体经济迈向中高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7解码一带一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今天播出第八篇，一带一路与人民币的国际旅程。采制央广记者龚秀华。 大家好，我是央广主播王毅。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呀，人民币国际化的旅程是越走越快了。如今在一带一路的不少国家，只要带上人民币和银联卡，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国旅行。我们先到蒙古国感受一下。大多数蒙古国商人呢不会说中文，但是您只要提到人民币的计价单位元，他们都能听得懂，而且乐于接受人民币。这一点呢，蒙古国原驻华大使苏赫巴特尔说得更明确。 在外贸当中，直接用两国的货币，不需要去用美元等第三国货币，使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更加便利。 旅程往西走，我们又来到哈萨克斯坦。你会发现这里的一些大城市的机场、酒店和商店呢，很多 ATM 机和商户都可以受理银联卡业务。一带一路不少国家的企业做投资、做贸易啊，也都用人民币直接结算，降低了结算成本。比如俄罗斯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呢，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在用人民币结算向中国出口石油。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是这样说的。 你должен сказать, что юань, 人民币, 俄罗斯的公司对用人民币结算很感兴趣，收到人民币以后可以用人民币直接去买中国的产品。 为了让更多人愿意使用人民币来结算呢，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已经上线运行了。中国央行全球授权的人民币清算行已经达到了22家，分布在新加坡、韩国、泰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这可是很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因为他们会让跨境汇款中间费用更低。对于投资者来说，人民币国际化的旅程呢，又呈现出了新的风景。中国香港就是重要的一站，它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2016年12月5日，香港交易所深港通开通了。沪港通和深港通呢，不仅打开了一个总市值70万亿元人民币的庞大市场，还将吸引全球的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来投资我们的 A 股。对此，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有一段很形象的描述： 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时代开始了。那么，在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里边，您可以坐在家里投世界，世界的投资者也可以坐在家里投中国。 如今人民币离岸业务呢，已经从亚太地区向欧洲主要国家延伸了。比如英国就发行了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外国人持有人民币既可以储蓄也可以投资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不得不提， IMF's Executive Board2016年10月1号， 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人民币呢，从此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一起成为五大国际储备货币了。想想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可以知道国际储备货币的好处了。虽然呢，需要一个长期培育过程，但是相信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化旅程一定会越走越远。2017解码一带一路，我是王毅，我们下期节目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来，中国共有47家中央企业参与参股投资，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和完成，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中央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目前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60多个能源项目、油气合作项目，带动当地资源开发和能源建设，承建了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中俄中亚中缅的燃气输送管线等，有效解决了资源和能源的输出问题。中国石油副总经理汪东进说，中国石油正与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进行50个项目的合作。 公益事业的投入和发展几乎涵盖了所有项目所在国，直接受益人数达200多万人。 3年来，中央企业加强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加大园区建设力度，多个工业和制造业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稳定了就业，增加了税收。国际集团董事长任洪斌说，由他们和招商局集团牵头，携手国内企业和白俄罗斯企业共同建设的中白工业园已经取得重要进展。 17的3.5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啊，已经基本完成7通1平，具备了全面招商引资的这个条件。现在呢，已经有中白两国的8家企业入园。 3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中国共47家央企参与参股或者投资，或者和这些国家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 中央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总体上是很好的，一年比一年有所进步。当然这些过程中呢，也交了不少学费，通过国际化的过程来学习国际上一些通行的规则，来了解投资所在国的法律、人文环境和民俗风情。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42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0.3%。央广记者车丽、丁飞报道。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仍为出口主力，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提升。前4个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3.17万亿元，增长21.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37.6%，较去年同期提升0.4个百分点。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司长黄颂平表示， 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回稳向好走势， 各月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今年前四个月，欧盟、美国、东盟、日本仍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对欧盟进出口增长15.5%，对美国进出口增长20.3%，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4.2%，三者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41.3%。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前四个月，我国对越南、柬埔寨、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进出口分别增长23.3%、24.1%、33.7%、18.6%和55.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2.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1%。高于同期我国整体外贸增速4.8%，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6.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昨天派出10个督察组，对北京、辽宁、黑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云南、陕西等10省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放管服改革政策措施情况开展实地督查。本次实地督查是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的2阶段。 北京医改新政实施昨天满月，数据显示，北京市医疗机构门诊急诊量与改革前减少12%，普通病、常见病正逐步分流到基层医疗机构，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状态有所改观。央广记者刘天思、李文蕊、季乐乐报道。 按照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北京市取消了公立医院药品加成政策，也就是以药补医机制，将公立医院收入从原有的服务收费、财政补助和药品加成3个收入渠道改为服务收费、财政补助2个渠道，同时实施药品阳光采购，有升有降的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据北京市卫计委委员、新闻发言人高晓俊介绍，医改取得了初步成效，总体运行平稳，符合预期。 从4月8日启动4周以来，医疗机构门急诊量与改革前减少了12%，其中3级医院下降了15.1%，2级医院下降了7.2%，1级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增加了3.4%，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就诊减少了15.9%。 高晓俊表示，北京市这次医改之后，公立医疗结构的变化能够给人民群众和广大患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3级医院的门急诊次均费用下降了9.6%，也就是从250.7块下降到228.2块。药品阳光采购这个平台采购了106万条，累计金额呢是51亿元，节省了费用4.2亿。 医改后，一些普通病、常见病正逐步分流到基层医疗机构，大医院人满为患的长期战时状态有所改观。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常毅说，他们把原来的基层医疗机构和2、3级医院的采购平台合二为一，上下联动，实现了基层医疗机构与2、3级医院采购目录上下一致，为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打下了基础，方便了患者就医和取药。 比如老百姓常用的降低血糖的格华纸，这次实现了阳光采购以后，患者都可以在家门口的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和取药了。与此同时，我们还享有了药品降价带来的优惠，比如格华纸，它的降价幅度就达到了8.9%，现在售价20片是23.13元。 湖南攸县煤矿事故启动追责，分管副县长等6名干部被免职，目前已确认事故造成18人死亡，37人获救并送医治疗，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央广记者邓文辉、姚瑶报道。 昨天凌晨1点左右，事故现场申请的3名矿工在进行现场治疗后，随即被送上了救护车前往医院。攸县黄蜂桥医院院长姜志介绍，医院一共收治了37名伤员，伤情严重的已由专业人员护送转至上级医院。 那马上组织我们全院的40多位职工全部在一起抢救。现在我们随时观察呢，看到的情况呢，如果发生异常，已经转院了。 记者在医院采访到了事故中伤势较轻的矿工王平清。 治疗的今天全部跟我检查了，从头到下面，感觉只有点晕了，那到好些了。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委书记杜家豪作出批示，要求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抢险救援。省长许达哲连夜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并到医院看望受伤人员。昨天凌晨5:30，株洲市在攸县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通报此次煤矿气体中毒事故及处置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攸县分管副县长王卓文等六人予以免职处理，等到事故原因查明后，再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 央广时评，吃瓜群众也需心明眼亮，撰写罗后。所谓论文只是上了预发平台，却宣称将改写教科书的科学发现；只是保健按摩师，却号称开创门派的太极宗师。近来一些热点新闻背后的炒作和虚假，让网友们连呼看不懂，吃瓜群众很受伤。信息时代，网络普及，每天数不胜数的信息通过网络传送到我们的脑海中。面对这些各种纷繁复杂、来源各异的信息，大多数人都只是围观不参与的吃瓜群众。但是我们说，虽然这些信息本身与我们并无直接关系，但吃瓜群众也得心明眼亮。首先要心明，信息爆炸，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非不辨、美丑不分，很容易误入歧途。比如现在流行的网络直播，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在直播中，一些所谓网红说脏话、传播色情信息，吸引眼球。一些人为其所获，拼命打赏。有青少年竟然偷了家里的几十万元打赏给网络主播。更恶劣的，网络上还有直播看别人洗澡、直播吸毒的。作为围观者的吃瓜群众，特别是刚刚开启人生道路、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如果不能坚定正确的价值判断，对这些丑陋污浊的东西果断说不，就有可能被这些东西带到沟里，走向歪路邪路。其次要眼亮，对纷繁的信息要学会判断，善于判断，不要急于下结论。网络提供了传播的便利，人人都是自媒体，个个都有麦克风，也给一些人提供了炒作、欺骗、牟利的空间。如早些时候，有网络主播号称到贫穷的四川省凉山州做慈善，还在网上直播现场发钱，实际上直播结束马上就把发出去的钱收回，骗了围观群众捐款几十万元。还有微信、微博上经常传播的某地几十个小孩被抢走割肾、某地吃虾吃鸡吃死数百人等耸人听闻的信息，后来被证实都是谣言。虽然有句话叫旁观者清，但实际上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旁观者必然比当事者掌握更少的信息，所以不要轻易做出判断，轻率得出结论。在事实没有充分展现之前，让子弹飞一会儿。世界虽然多姿，也有乱花迷眼，吃瓜群众务必坚定内心，擦亮眼睛。 以知识的力量，倾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今天请听李德仁擦亮中国的太空之眼，采制央广记者张成霞、林书。 湖北武汉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78岁的李德仁步履匆匆，办公桌上摆放着硕大的地球仪，陪伴他每日8点开始工作。 卫星在天上呢，相当于人的眼睛，可以看地球、拍照片。但能不能让那个卫星在天上有大脑，一边拍照片的同时就找我感兴趣的目标？ 遥感测量数据以千万计。1982年，留学德国的李德仁首创一种测量方法，将数据中的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区分出来，被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在国外已经崭露头角的李德仁，198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却毅然回到了母校。 我们这一批同年龄的人抓到了出国精确的机会， 是要补充吸收营养回来为国家服务，这个观点是根深蒂固的。 由于核心器件受制于国外，我国遥感卫星定位精度长期停留在300米左右。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李德仁带着他的团队在误差处理上很下功夫，近30年的努力终于把我国光学卫星遥感影像的定位精度提高到0.5米水平。 我们就认为呢，中国非常落后，所以在这个原器件受制于外国的情况之下，我们软件上去补硬件的不足。 武汉大学李德仁的办公室有一整面墙的奖牌奖状，他领衔的团队获得了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从青藏铁路测量到四川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身影无处不在。做科研不能跟着外国人走，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要按照国家需求百姓需要去做，这是他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关于遥感测绘的未来，李德仁的希望同样承载着亿万中国人的梦想。 中国的遥感卫星会超过100个，卫星之间不能是各自孤立的，我提了16个字嘛，要一心多用，多心做网，多网融合，智能服务，就是我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具体体现。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南海舰队航空兵某飞行团面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大考，全团官兵小局服从全局，利益服从需要，一切服从打赢，交出了一份写满忠诚的答卷。今天请听铸造改革强军的利剑先锋下篇，采制央广记者李林、刘鹏、王鹏。 下面开始做联合收发，物流人员过去岗位。 烈日下的机场地表温度接近60度，副团长郑有区带领着地勤官兵进行收放伞训练。2个月前，郑有区已经上交了转业报告。 按照以前的话，现在是应该是可以离队的。在这军改的过程中，我们许多的那个演练演训的一个模式转变，一个转折关头，这是部队一生需要，我在哪里我都会赶回来。 改革当前，团队不乏年龄快要到岗、任职年限到顶的官兵。面对个人的进退走流，全团官兵的精神面貌让前来调研摸底的师政委高树建颇为感动。 几个没有变，从领导干部的事业心、责任感，这种工作的干劲确实是没有变，部队的精神状态、官兵的士气，这个是没有变，还有我们部队的4个秩序，紧张快干的这种工作状态都没有变。 这个飞行团地处偏远村落，从地不平、灯不明、水不清的老院子逐步建设成现代化的综合营区，从老式的米格战机更新换代至飞豹战机，经常转战千里之外，官兵的福利待遇和获得感同步提升。现在一些刚刚安定下来的小家因为改革再次面临两地分离，怎么办？一场从上至下的坦诚谈心辐射到每个官兵每位军属。团政委张冠增： 家属也有一些牢骚，但是这一提到我们部队的任务，这种怨言和牢骚瞬间就会在大脑当中飘过，没有成为她阻碍她丈夫进行认真飞行的阻力。在改革面前，不退缩、不讲价钱、不提条件。 新闻动车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期待美方同朝方加强接触。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揭牌，有望10年内为我国增加1亿亩良田。中国足协回应，网传中国足协确认申办2034年世界杯不属实，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已经与韩国、日本、中国、俄罗斯明确以半岛无核化为共同目标。美国不寻求朝鲜政权更迭，不寻求搞垮朝鲜政权，不寻求加速南北统一，不寻求为跨过38线找借口，而是要让朝鲜知道，只有无核化才能获得安全和繁荣。美国愿意，也已做好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同朝鲜谈判，但不会为了谈判而谈判。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美方在当前形势下释放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信号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有关各方认真对待。 我们也期待美方在上述表态精神的基础上，同朝方能够加强接触，探寻共识，建立互信。我们也愿意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为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继续做出努力。 央广记者焦莹北京报道。 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7号正式挂牌。据了解，这是全球第一个专门研究海水稻的研究单位。我国共有15亿亩盐碱地和滩涂，而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利用稻作改良技术改造盐碱地和滩涂。 中兴计划在5到10年内利用这项技术为我国增加1亿亩良田。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农平说， 1亿亩亩产300公斤不讲多了，就是年产300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湖南省这个粮食大省的全年总产量。 央广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雷磊，青岛报道。 5月8号，有媒体报道称，中国足协已经正式写报告申请2034年世界杯赛，但是中国足协新闻办通过微博表示，该消息不属实。国际足联理事会议将于5月9号在巴林举行，之后将举办国际足联第67届大会。在即将到来的国际足联大会，不仅会敲定各大洲申办名额最终的分配方案，也会讨论某一大洲举办过世界杯之后，同一大洲能否隔届举办的事宜。足球评论员肖良志认为，中国举办足球世界杯值得期待。 关于这个申办举办世界杯是写在我们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总体方案里边的，既然是写在方案里边，肯定是国策指导之下的一个必须要做的那个事情。 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透露，目前法工委正在抓紧起草国歌法草案，将于今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这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国歌的奏唱、使用等行为。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昨天就世界卫生大会有关涉台问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为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设置了障碍。台湾地区今年不能参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大幅收窄，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环比下降43%。专家表示，这意味着加强外汇市场监管的效果已有所显现，市场主体对外投资更趋理性。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公开宣判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玉桌破坏选举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郑玉桌以破坏选举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扣押在案的受贿所得及相关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韩国第19届总统选举将于今天举行。根据大选前最后一次民调显示，韩国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文在寅的支持率远远超越其他候选人。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从近期的多次民调结果来看，文在寅的支持率基本上都保持在40%左右。有些民调还显示他已经连续18周领跑。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王俊生表示， 保守阵营啊，执政了这个2届，特别是到朴槿惠这一届呢，应该说国内的政绩不佳，特别是去年以来呢，应该说陷入这个一系列的丑闻，对朴槿惠保守阵营这个政党的打击是很大的。因此，我们看这一次实际上就是选政党，作为文在寅所在的进步阵营共同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呢，我想他本身就是说具有政党优势。 今年64岁的文在寅是卢武铉政府时期的核心幕僚，曾担任过总统府民政首席秘书官、秘书室长等职务，被认为是卢武铉的政治接班人。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文在寅以微弱的劣势败给朴槿惠。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7号表示，本届韩国总统选举的开票工作预计在大选次日的10号上午6点到7点结束。选管委计划于当天的上午8点到10点召开全体会议，宣布新当选总统。而多方认为，新总统的人选在9号晚间的11点左右就会轮廓出现。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方亮、徐晶、全龙，主播魏东、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